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我觉得。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亚森。 在感恩节哈，祝大家这个感恩节愉快。虽然说我估计大多数人都没明白为什么要过感恩节这么一回事情，但是如果一跟你提这个传说中的黑色星期五啊，这个咱们的淘宝界的名人们一定都是非常的了得哈。黑色星期五，它这个通常在美国是全年度最大减价的这个时候， 对， 所以说呢，如果你此时此刻哈在美国或者有在美国的朋友的话，那就通常会在不是去买东西呢，就是在去买东西的路上。那感恩节啊，在香港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大家会惦记的节日，当然可能惦记的这个理由， 香港 跟美国不大一样。 香港来说，就是感恩节，其实真的对大家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印象，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最近几年，就是两到三年吧，就是到这个时刻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一个 Black Friday， 就是一个 黑色星期五， 好像是购物节的开始。 其实我觉得这个中文名字非常的误导，我们一说黑色星期五，大家觉得好像这个特别不吉利， 因为是古时下店呢。 对，但是其实大家知道这个黑色来源于主要人家说英文，人家可能最早记账的时候用黑笔记那个营收啊，就是如果黑的话就是赚了钱，红的话就是亏了钱，说黑色的话通常代表好生意。 所以那个感恩节的那个印象呢，就是香港的新闻他们常常在这天呢，在最后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啊，今天呢那个美国开始那个大涨价，就是每年的那个跳楼的价钱呢，就是很低很低 的， 对对对对。所以呢他们就播一些外电，就是那些女孩子啊，新娘子他们去抢购那个婚纱 、 还有抢购其他东西的画面，这是我最大的 印象，就是 这个抢新郎了吗？抢新郎没有， 只有团购 新 娘的去割大。 可以。 哎，你说这个感恩节哈，就是其实在美国人可能觉得跟圣诞节还不太一样，圣诞节相对可能更加世俗一点，就是感恩节是相对来说更严肃的一个节日。 说实话基本上只有美国人过。 哎，那在香港的话大家感恩节有印象，基本上也是觉得因为跟圣诞节连在一起，那也是一个打折季， 到年 末。而且据说今年在美国他们这个打折季来得更早，因为经济也不太好，所以呢很多的超市呢就提前开仓，叫割喉折扣嘛。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位在美国居住的一位美国博士，他姓郭，他叫做郭旭，那现在在硅谷当工程师，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7年，来请他来分享一下他在美国这几年看到美国人过感恩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好，郭博士。 我觉得其实美国人对这个家庭观念还是非常重的，就是其实比亚洲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跟中国那个春节比较像，就是说好像春节大家无论多远啊，火车票多贵啊，春运多么麻烦也会回去过年。然后在美国很多家庭的话，这个 Thanksgiving 这个大餐的话，就是这个感恩节大餐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老美的话还是会比较重视这个传统节日，一般都会请假回国啊，或者是就是请假就是回家，就是团聚这样的。相反是我们在这边的一些海外留学的，大概就是更兴奋，就是这个购物这个环节，或者是一些华人之间的一些聚餐活动。我之前参加过一个，就是受邀到一个友好家庭去参加过一次Thanksgiving 的这种大餐，然后他们是全家人啊在一起啊，然后基督徒的话会就是说会他们大概会带自己的食物啦，然后会烤一个很大的火鸡啦，然后在之前大家要全部就是围这个大圆桌，然后要手牵着手啊，祷告啊，然后祷告完了再开始就是享用美食啊，然后就跟中国过年比较像，就大家会都从四地各方，然后大家都会聚集在一起。然后感恩节在美国感恩节这边的星期五叫 Black Friday， 就黑色星期五，这个是全美这个就是每年唯一的一次就是单独一天的这个 大型的这个商家促销，就类似于是说，有点感觉就是说美国所有的商家都在这一天为了感恩吧，就是回馈客户，所以说会全年最大的这个折扣。然后他这个气氛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没有回，比如说回家团聚的人，大家就会在星期四的凌晨，然后大家一起可能卡铺，就是一起坐一辆车，然后前往美国的一些最大的一些各地的奥特莱，就是国内翻译成奥特莱斯吧，然后就是那种品牌折扣店，然后你就发现那里就人满为患，然后大家要想开进去的话，趴车呀、停车呀什么的都很麻烦，而且那个营业时间就是全年的唯一一次变更，就是它是一般凌晨12点或者11点，晚上11点，然后一直通宵营，所以说全美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就针对年轻人的话，一个独特一点的一个，就是说假如说你没有回家过年的话，大家或者是甚至有的回家过年了，跟家人一起去 shopping， 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文化现象。 嗯， 当然老美还是比较遵循这个传统，因为他们很多这种实体店还是遵循这个美国感恩节的这个黑色星期五的一些传统，就是说它是12点钟开门，然后才开始把一些促销的商品只有在实体店，而不能在网上订购。所以说老美这边你会发现有些人提前一天就在门口，去就是搭个帐篷在那里，就是等着第一个冲进去，然后买东西。很多衣服店就是卖一些品牌什么箱包啊，衣物的一些店也会出现这种门口，就是大家提前一天晚上就去在那两营扎寨，然后等着冲进去，什么抢购婚纱呀，类似于这种。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在美国的郭博士哈谈美国人是怎么过这个感恩节的。哎，一说到买东西啊，真是全世界大家这个心里都相通的。你像感恩节其实在美国也是天寒地冻了哈，在这个商店外面提前一天能够安营扎寨，能够让美国去提前一天排队的东西，说实话也挺少的哈。 听起来真是何其相似哈，你说过节过年。所以有一种感觉，本来你说起来感恩节它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节日，在美国的话也相当于是中国人春节的一个地位了，也是大家不管是跟家乡相隔千里万里，都会在那天想要回去跟家人团聚。不过呢，现在我们好像不太会想起来它从前是怎么样来的，尤其是一个特点，就是你说圣诞节是欧洲和美洲它都会过的嘛，甚至在日本 基本上你是只要是基督文明有影响的地方 都会过，但是感恩节在欧洲是没有的，所以这跟这个整个感恩节的来源是有关系的。 何世鲁老师，你就介绍一下吧。 我今天稍微查了一下资料哈，你说老师说感恩节它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其实它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一批这个教徒清教徒，他们是为了躲避这个宗教迫害从英国逃亡，一开始是逃到荷兰，在荷兰生活了10几年，但是发现也生活不是很理想，结果就那不如就去这个美洲新大陆吧，于是呢他们就上了一艘叫做五月花的船，102号人是一起上了船，上船之后呢也是经历过非常多的风浪，但是所幸呢居然哈在船上漂流了10天，最后呢只有一个人是丧命，但是同时呢在船上又有一个小孩丧生，哇，就奇迹般的还是102条命到了这个美洲的大陆。但是去到这个大陆的时候，你说也是蛮荒之地，也没有人去开发过，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生存下去，又是非常奇迹般的有个印第安人，就而且那两个印第安人呢他们的英语说得非常好，原来以前他们在英国大陆是做过奴隶的，结果就那帮人去教会漂流到美洲大陆的那102个从英国过来的人怎么样去耕种啊，怎么样去种植啊，去吃玉米啊， 主要是玉米 种 南 瓜。哎，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美国人他过感恩节的时候他会去弄这个南瓜饼、南瓜馅饼什么的，但是你说为什么是有吃火鸡这么一习惯， 这火鸡跟土耳其其实一点关系都没 有，也是跟这个印第安人是有关系的，他们当时是来教会这些人怎么样种植的时候他们还带了点牲口，这牲口呢就是有火鸡，所以呢这些吃东西的习惯也是有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传统的。但是为什么你说现在是定在11月的第4个这个星期四，也是有它的关系，是因为林肯总统 他的一个定义，才从1863年10月3号开始作为这个感恩节的宣言。他发表这通宣言之后，全国全美国才把这一天定为以后传统大家都要过的感恩节了。 对，你看这个故事哈，听起来如果要拍成电影的话，就是美国版的1942啊，这大家当年都吃过吧。幸亏印第安土著接济咱们哈，才把这个大家教会大家怎么样找吃的，结果呢你看后来就迫害印第安人，这个忘恩负义。所以现在经常有人这个流传说，其实全世界过感恩节的这个人口哈非常的有限。在美国呢如果你是印第安族裔的人呢，也不一定真正的会去庆祝这个感恩节，因为听上去有一把辛酸一把泪。那当然了，感恩节有非常多的趣闻和典故，就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火鸡啊，这个火鸡英文叫 turkey， 但是跟这个土耳其人呢一点关系都没有。据说呢是一个以讹传讹，大家最早以为这个鸡是土耳其来的，但其实哈这个土耳其人表示非常的无奈啊。那另外呢，这个感恩节哈到了中国以后呢，大家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小清新的一个提法哈。这个大家会说啊，在感恩节中国因为没有印第安人嘛，那这个咱们就没有办法感激印第安土著了，咱们就感激一下父母吧啊。那其实但我觉得这也挺不错，虽然说它跟感恩节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哈，但是没事的话心怀一颗感恩的心也是挺好的。 是不是 接下来咱们 父母亲节， 哎，你说这个真的在中国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除了一般的这个消费之外哈，在中国它还有一个哎，我们要常心怀一颗感恩的心，这个在今天的中国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接着讨论。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蔡子。 这个今天是感恩节，但是基本上我没有认识的任何朋友是在感恩节放假的哈，因为大家基本上你所处的这个区域在感恩节这一天呢，虽然说大家知道这么一个节日，但是并不直接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呢在文化上面因为有感恩这两个字啊，一度成为了在中国非常热销的心灵鸡汤品种，大家纷纷在感恩节这一天互发短信说感谢你陪我一年走过。哎，经常我常常以为感恩节是中国人发明的，因为只有中国人才会如此的在这个节大发情感， 改成中国感恩。 哎，真是我觉得不无这个不是不可以哈。 是，你看中国式感恩还真有，你别是人家过节哈，人家是专门给你开一个道德讲坛。 哎，真是 是非常正经的向你灌输一些你以前好像忽略的一些概念，比如说25号就在感恩节的前三天，在海南有一个叫做儋州的地方，他们呢就组织全校6000多名的师生和这个家长，他叫做儋州市第一中学哈，这个论坛叫做未成年人道德讲坛。他们呢有一个主题叫做在感恩中健康成长。最后呢一个什么样的气氛呢，就是老师和学生还有家长个个都是眼湿湿，学生们在底下高喊爸爸妈妈我爱你。整个报告会呢就是你看着大家全部抱成一团，亲人们哭成一片，这是为了表达感恩之情。哈森，昨天我好像发一大堆的照片给你看，你 看 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我看过你提供给我的照片还有背景的资料，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过去在国内有没有怎样的一种活动的？ 好像没有， 咱们上学的时候没有哈。 不记得。哎， 我后来我去微博啊一些论坛上去找，就是看看这些照片有没有，亲临现场的人什么样的感受，还真有。有人就说，哎，这个人以前几年就去到我们学校了，讲完之后，后来直接就推销书了嘛。他目的是为了卖书的。他说，其实他是有一套的理念。 鸡汤大师哈。 因为我看过你提供给我的那些图片，大部分都是12年，就是去年。跟今年11月份的那个活动，就是其他的我搜了一段时间也没有搜到其他的图片，那应该是这2年流行起来的，对吧？ 哎，你看这个在学校里面号召学生怀一颗感恩的心，特别是感恩的对象，通常对于父母 或者是老师、嗯、比如说我们之前听说过的集体给父母洗脚啊、嗯、啊 下跪啊 或者是给父母下跪啊、嗯、或者说给老师给父母磕头，有给老师好像在孔子诞辰的时候有过类似也要行礼啊，像老师、嗯、这个其实都可以当做是今天中国教育当中强调要回馈要感恩这一部分、嗯、那我觉得这说实话没什么不好，但是也让人想起以前为什么很少有人提这个呢，并不意味着从前人们就不感恩， 对啊， 只不过 对、啊、 我觉得大家就是、嗯、我看过有一个说法说在美国很多这个华人的第二代哈，经常用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来判别你的父母是不是就是从中国来的， 嗯， 因为他很多这个可能小朋友长 ABC 长了一张华人的脸，他这个行为模式跟这个美国孩子一般都是一样的、嗯、但互相之间小朋友之间也会调侃，哎，说你这个父母是从中国来的怎么着呢， 嗯， 父母之间很少在公共场合表达这种亲昵的关系，不管是这个拥抱啊或者说接吻啊或者说 我 爱你 啊 这样的、嗯、中国的父母永远不会说这样的话、嗯、有一个我注意到有应该是有一位 ABC 他写的这么一个个人的感慨，他说、嗯、我的父母从小到大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我爱你、 嗯、 这个在一个美国文化当中看来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 嗯、 就是你我们随便翻一个美剧看个美国电影视里面这个台词 就 一大把啊，但是他说后来我渐渐也体会到说我的父母从来对我都是非常严苛的、 嗯、 对我从来都是觉得啊，你有什么成绩你是应该的、 嗯、 就像那个虎妈说你这拿到的第一名啊，你如果拿到第三名的话这是对我们来说是羞辱、 嗯、 你拿到第一名才是你应该的、 嗯嗯 一直是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后来他说我也理解，我说他说我的父母就是以这种方式哈、啊、在表达他们对我的爱、 嗯、 哎，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种文化的东西、嗯、你在中国在公开场合啊大声的向父母表达这种感激的情感、 嗯、 确实还是一个挺少见的或者说不太常见的事情。 我真的有一点看法，因为我看过那些活动的图片，就是他们跪在那个父母之前或者是跪在那个老师之前、 嗯、 就是说感谢你啊我爱你、 嗯、 还有就是洗脚的一些动作吧、 嗯、 但我整体上有一个感觉就是很做作物的一种感觉， 作秀， 对对对、嗯、 大家一起在户外嘛， 因为我觉得感恩是一种很个人的一种感觉，很个人的一种表达、 嗯、 不是某特定一天我做什么事情出来，还有这些事情就是平常不做， 嗯， 还有呢他们当天就是6000多人就在一起做这个，好像是怎么监 行为艺术啊， 对，不是行为艺术，就是很作秀的感觉 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感恩，你要教小孩子感恩，这是每天的教育来的、 嗯、 不是当天我们做什么动作出来的。但我想呢，现在做这些活动是不是因为看到现在新一代的小孩子这不懂感恩，所以我特意做一些动作出来、 嗯、 就是你每天就纪念这个动作。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有这种可能，就是他做这样的活动，一个是说明你平常是不说的， 嗯， 就你看你举的例子是大声说出来，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是我不说、 嗯、 第二个就是现在做的不好没有人做，有一些你比如说中啊校啊，就现在他们你看到的那些活动的场景里面主要都是宣扬这些大主题嘛、 嗯、 就是那说明是不是这些价值在国人的心目当中已经慢慢的淡忘或者漠视、 嗯、 没有被像以前传统社会提高到那么尊崇的地位，所以才有这些活动的诞生哈、 嗯、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照片确实觉得太煽情了，而且关键删完之后你可能只是停留在大家哭哭啼啼这样一个场面上、 嗯、 你回到家之后呢，活动结束之后呢，真的是这些概念会深植于心吗、 嗯、 不知道。好，接着我们再来听这个在美国刚才我们连线过的郭旭博士哈，讲讲他在美国工作生活那也挺多年了，将近7年的时间，那他在日常跟美国人接触当中看看外国人是怎么样去表达这感恩之情，所谓这感恩教育，看看国外有没有些经验哈，值得大家去也不能说是借鉴指导，至少是我们要去知晓有这样一种做法。 在感恩教育上面来说，主要是他们本身，我个人觉得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发现，就是说美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包括教授他们对学生的培养包括教育的重视程度都比国内要高，而且就是说他不用特意去教育学生怎么去感恩，但是很多学校比如说他非常强调这种校友的这种 connection， 就哪怕你毕业比如说像我现在毕业之后有1年多，然后我也会定期收到母校的一些比如说他的最新的发展的动态啊， 然后一些校友之间在当地的一些 local 的一些俱乐部啊，然后可以有些组织活动啊，然后每年的话他会定期的给你寄一些类似于捐款单，就是说现在学校要进行一些什么建设啊或者发展，然后需要校友之间的帮忙啊，然后需要去就是说像我们的话就是说校友捐款的话哪怕再小一就是20-30美元也可以，然后呢而且美国这边的大的公司基本上都有这种 match program， 也就是说可能你几百块钱以内或者一年几千块钱以内你捐多少我们公司都 match 多少你的 contribution。所以说像感恩节这个我也收到了母校的一些给我寄的贺卡呀什么之类的，就是说我也比较感谢母校，然后让我能拿到现在的工作呀什么之类的，或者是通过校友的 connection 啊，大家可以方便跳槽啊或者职业交流发展。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就是说你感觉相对物质但是又让人觉得是很习以平常的一种方式吧，就让你就是说把这个捐款中 donation 呢还有什么之类的，就是那种比较长的一个活动，就是说你好像一直都在感恩母校对你一些教育各方面的培养啊，包括我们在职场里面在公司内部的话美国叫appreciation 嘛，就是感激的意思，就是说他这种所谓叫 appreciation program， 平常的员工之间假设你有任何的 product collaboration， 你任何做项目你跟一个人合作交流，说他在超出他的范围之外给你做出了一些帮助，或者说比如说非常及时的在夜间回 email 啊或者这样，在 program 你这个整个 project 完成之后你可以通过这个 network 这个 program， 就是你一个 online submit 的一个相当于是那种 award notification， 那个人呢可以根据你这个他的帮助程度然后他可以得到一些小的奖励或者一些证书什么之类的。这种教育就是无论是在你学习期间还是在你工作期间，虽然在美国这边都是这种氛围是比较融洽的，感觉还挺好的，做了一些事情受了一些帮助或者是别人帮助什么的，就是大家会有一定的回馈。 好，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美国的郭博士说哎，受了帮助一定要回馈，哎，这个道理听上去很简单哈，但是真的你要说特别以这种中国人这种不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文化要来做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我觉得 我听上去感觉哈，就是不仅仅是这个感激，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种赞美，就是你把自己是放在比较低的一个层次上，有一种示弱的感觉，但这种示弱不是说我是真的比你弱小啊，在自尊上， 是是是， 对，就是一种谦卑的心态，就每个人他都会觉得好像我要完成工作我要把一个事儿做得漂亮，只是靠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你要是感激，首先你是要接受别人的帮助，接受之后你再表达你的感激，我觉得从这个心态上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倒是哈，他讲到尽管你说捐钱我捐几十个美金学校也能给我一些比较物质上的回馈哈，你如果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讲这个也是不太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心理，我们讲你付出是不能讲回报的，你要是必须无私的去帮助别人，如果你是帮助别人是为了回馈，为了获得这些以后升迁啊跳槽或者是人际关系一些现实的回报的话，可能大家也会有些诟病。 好，这个是你感恩到底要不要抱着一个功利的心态去感恩，就比如说你给老师鞠躬的时候你是不是想着你要这个期末的时候分数照顾我一点，我想正常人恐怕都会有这样的考虑啊，但是你这个有的时候就不能够把它摆在明面上。但是在美国我觉得我感触特别深啊，这个刚才郭博士讲就是说这个学校跟学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哈，我觉得非常奇妙。你像在中国这个学校跟学生很多时候是上下级的关系， 对， 你在学校学生在上学的时候要服从学校管理，但是在美国呢特别是在大学哈，很多学生本身是学校的金主，那不当然不意味着你可以在学校里面无法无天，但是呢意味着学校跟你之间是一种互相扶持的关系，你对学校你不管你个人的成就还是对是不管你个人的成就你的表现还是你的捐助帮助学校的发展，那学校反过来也会就是 感觉上比较平等的跟你一种、确实是一种伙伴的关系，大家一起进步嘛、你给母校增光，我也帮助这个我的学生去发展、这种关系我觉得在中国特别特别的难找到，就特别是在这个大学当中。但是大学当中因为一方面哈，当然因为中国的这个大学都是公立的，这个制度不太依赖学校的学生的这样的捐款、另外一方面呢，学生好像也对于学校来说并不有这样的期待，很就之前有发生过、比如说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去了美国，好像我印象中是耶鲁吧，这个毕业了以后给耶鲁捐了一大笔钱，那这个他可能也在国内念过书，那别人就说你在国内的这个教育你为什么就不给母校捐钱呢、我觉得在国内想到去给母校捐钱的人这反而才是一个异类，因为其实不存在这样的环境，很少也会有学校，很少也有学校会主动的去这个这个鼓励这样的捐款，所以说这样的这种互动啊，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在美国 我看过一段片，就是国内的学生在什么时候就是去赞扬他们的母校，比方说清华或者是北大，就是我之前做 research 的时候、我看过清华跟北大的那个宣传短片，他们就在赞他们的母校怎么改变我的人生观，怎么去令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但是呢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说就是现在国内的学生是没有什么感激的心， 那我很难这么下判断、我只是说大家很少通过这个外在的行动来表现这种情绪，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感觉不到，就像刚才这位郭博士讲的、比如说他在公司里面是非常现实的一种环境、人家帮助你哈，他不是说完全是出于美德，这是一种无私的帮助，他们是有一种机制在的，你是看到他是一种机制之下呢，是鼓励大家去行一些小善、但这样的气氛如果它形成传统之后，你久而久之一定会影响整个公司的文化和甚至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就反倒你在中国目前是我是没有听说过有这些所谓这个 operation 这个 system 存在的嘛、这还蛮少见的。 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还有一位美国的黄医生哈，也是在美国住了很久了，这个黄医生来谈谈他对于这个美国这种感恩文化的感想。 主要我觉得就是 Mother's Day 啦，母亲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孩子去感恩，特别对父母的所谓忠孝吧，这个是最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节，非常虽然他没有专门的一天让大家休息，但是母亲节是在美国人眼里是就是非常重要的，孩子们一般都会准备礼物，不管是离家的还是在家的都会准备，比如说在家的学生的话呢，他会自己做些手工，如果是已经工作的孩子呢，他会就是买一些贵重的礼品。有一次我去正好母亲节的时候去到那个一个比较名牌的包店去，然后呢就看到好多的孩子领着妈妈去给妈妈去买，这就是一个就是感恩的一个部分吧。 好，黄医生说感恩就是给你妈买个包。好，这个大家各位 母亲节， 好，各位这个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先赶紧数下来口袋里的钞票购买什么牌子的包。好，现在就玩三立话新闻，今天咱们聊这个感恩节的话题，稍事休息待会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今天是11月28号，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也就是传说中的感恩节。刚才一说到这个感恩节，大家普遍的反应说，哎，中国人好像对于感恩啊这种文化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恐怕也不一定能够特别的适应。这并不说明，咱们是一个不 懂得感恩的民族，咱们可能在这个文化里面就缺少了这一块把它表现出来的基因。那为什么好像经常这个有的时候在国外的朋友就经常会觉得虽然说外国的这个家庭关系没有像中国人那么紧密，但是在工作的场合或者说在公共场合，哎，表达感谢的这个机会真的是，哎，一口一个这个谢谢的频繁使用的程度哈，比在中国可能更常见。有的时候比如说大人教小朋友出去常教的这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说对不起，第二就是说谢谢。哎，这两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有的人也说啊，这个在感恩的这种文化呢，在国外的一个背景跟宗教的这个信仰也非常有大的关系。 这个我有一点看法，不一定是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外国，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啊，或者是其他的西方的国家，我们看电影啊，或者是看电视，或者是我们的朋友的表现出来，就是他们比较容易表现那个感恩的态度，因为在那个宗教的底下，就是你得到了什么东西都是上帝给你的，或者父母啊，或者朋友给你的，所以不是你自己拥有，不是你努力就可以换过来的。但是如果是内地的朋友，可能他们比较少有人有这个宗教的概念，他们可能一部分人认为我得到了工作或者得到了回报，都是我努力换过来的， 我辛苦赚来的。 对，我不需要感谢什么人， 对， 可能是这个分别。但是谈到感恩呢，香港我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我们看香港的艺人，他们最近几年很喜欢用感恩这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我 你觉得用太重了是吧？ 起错有 这个好像是一种台湾的一种语言， 对，有点奇怪。 有的时候最早可能大家说谢谢，现在开始有的人非常 现在的香港艺人都说感恩， 感恩。 对， 那你看到感恩，你的感觉怎么样呢？ 那最初呢，我有一个看法比较小心眼的，就是我去查看那些艺人的背景，他们是不是有重要的？那最初常常说 你会觉得感恩是一种宗教语言，就好像说哈利路亚这样。 我以为是这样。那最初的呢，我看到那些说感恩说的比较多的艺人，他们都真的是有宗教的背景。但是到最近一两年呢，这个什么人不管他们是信什么教，他们都说感恩，就是这样。 但是听上去比较酷。 你说为什么中国人就是习惯于做，可能不太于习惯于讲，但是你说回归到传统里面，我们有马上想到俗语什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就说明感恩的这些情节和美德一定是植根于 这 个传统文化。 不怀疑这个中国人 是感恩的 民族，但是关键 现在你看起来大家觉得这个传统的价值有一种示威的感觉，就是你做是做，但是很少有人这个说出来。而且有一点呢，就是看你现在强调报答感恩啊，我们强调的主要是亲恩，就是跟孝是直接相关的， 是 报答亲人和感激亲人。如果是跟你素昧平生的你的朋友同事甚至是陌生人，大家就很少会提及我为什么要感恩他，所以这个一定是跟宗教有关。你如果说的更加世俗一点，就是看你如果，当然我们说感恩是你得到一些成绩或者成就，你要去感谢别人的帮助，别人是以过什么样的元首，这是看你得到那个过程和原因是什么。就是你得到的，如果是你觉得好像是上帝赐予你的，就像感恩节他最初那个来源一样，他觉得是食物是上帝赐予我们，和我们的过程，我要种植我的这个捕鱼是非常不容易，是得到过很实在的印第安人的帮助，所以你要是如果是相信自己的过程又是来之不易，而且你得到的原因不是你的独立所能享有的话，你才会有这感恩的心。你讲到两个例子，日本和台湾，这个不仅仅是宗教，还跟他们的这个自然关系、自然环境有什么关系，就是比较有天灾频发的地方，更加是容易觉得这有点像撞大运， 有的时候感叹命运 的 无常， 对， 有的时候感叹命运的无常，所以说你更有一种敬畏的心情摆在这里面。那在可能在这个中国内地呢，有的时候大家好的一面就是说自食其力啊，我觉得我每一份的这个所得都是靠我自己辛苦换来的，所以我并不欠任何人的。由此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不需要，当然不需要感激任何人。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 今年好像已经比较少了，之前呢一直有讨论关于啊运动员得奖之后要不要感谢国家这样的这个说法、 哦嗯、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很取决于你所处的这个社会，一个人和这个社会的权利，或者说跟这个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 嗯、 如果就好像是在美国学生跟大学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一个相对对等的关系的话，比较容易产生这种感恩的态度、 嗯、 因为你更容易觉得自己的谦卑，同时呢是双方是一种携手共进的关系，你这种感恩是有产生实际的这个好处的。但可能在中国内地呢，你这个一个普通人，你跟所谓这个体制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嗯、 你可能有的时候你需要仰赖这个体制来施恩于你，你才可以活得下去、 嗯、 那么你这个作为一种报答，你给予一种体制你的服从也好，你的这种贡献也好，所以这个并不是一种对等的你帮我帮你的关系，而是我服从你的命令的这种关系。当然也不存在这种感恩的。当然我们在这个宫廷剧里面经常看到啊，这个谢皇上这个皇上英明这种感谢，这种感谢从来不是一种感恩，这种感谢的这种所谓的感谢的建立在一种这个所谓恐惧的基础上才有 说。 那日常的感恩当然是对于小孩子，你说从这个教他最基础最容易说出口的谢谢开始， 真是。 那如果我觉得高阶一点的，你会感谢陌生人，甚至是感谢你的敌人， 那好， 就跟你曾经做过对的人。 哎，这个我想起之前游泳名将罗雪娟在有一次这个获得冠军之后，那时候这段采访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 嗯、 说感谢所有那些恨我的人。 对， 当时我就觉得罗雪娟这个运动员跟一般的运动员不一样。 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感谢能说出口的话、 嗯、 并不是说你就低人一等、 嗯、 或者是在自尊上有什么样的、 嗯、 输的地方，反倒觉得能够折腰的人是更加有勇气的。 还真是，这个人比较厉害。 嗯 嗯， 好，在这个感恩节哈，这个泰国应该也不是过感恩节的一个地方。泰国的反政府示威呢，也是恐怕是今年啊以来最大的一次。那现任的总理英拉现在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危机，抗议者占据了泰国的外交部和财政部，哈，像当年的这个不管是泰国的黄山军、红山军这样的戏码已经上演过不止一次了，您怎么样看这个泰国目前的这个政治局势？您对英拉又有什么样的评价？咱们凤凰台有非常多爱好时政的朋友，大家赶紧打进电话来，发表一下你对这位美女总理的看法。其实我关心的还是这个美女总理的部分。好，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感谢哈森。 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地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泰国呢，这个今天是议院对于总理英拉是进行不信任的动议进行辩论和投票哈，这个不知道泰国的政局将会走向何方。其实中国人呢对泰国还是非常的熟悉，那这个尽管这两天的抗议处于一个高峰，但是仍然有不少的中国游客是在泰国旅游。我注意到有记者问到这个大家对于泰国的政治怎么看呢，大部分的这个中国朋友说我不太关心政治，我就是来旅游的哈。当然呢这个泰国之前的政治危机一度上升到说抗议者占领了机场，那如果发生到那样的程度的话呢、嗯、就算你这个不关心政治的话，恐怕也会被泰国的这个政局给影响到。好，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消息是说、 嗯、 泰国的议院已经否决了对于现 现任政府包括总理英拉在内的这个不信任投票，所以说英拉他的这个权力哈暂时还是保住了。 嗯，但是目前国内的示威哈也是一阵高过一阵，那么目前看到很多的这个泰国的政府部门，包括了财政部啊、内政部、农业部、交通部还有体育旅游部呢，都是被这个示威者大批的闯入。 是， 那么这些重要的部门被示威者闯入之后，会不会对泰国目前的政局甚至是外交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你又是对英拉目前的施政有什么样的看法？对这个美女总理有什么样不同的印象吗？欢迎你打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 安徽的于先生，好，于先生每次都准备的非常充分，咱们洗耳恭听。于先生您好。 您好， 哎，于先生，请您发表意见，您怎么样看泰国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泰国前总理他信是被推翻的前政权，美女总理英拉现在是为他哥哥回国企图二次争夺总理的权力铺路，没想到引来了那么大的麻烦，让反对党钻了空子，乘机发难，致使英拉自己的地位不保，有点得不偿失，毁誉待民。好的，就是这些。 好，哎，非常简短，今天于先生，谢谢您的意见哈。于先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此次泰国的政争呢，它的一个起因呢，是因为政府要推行一个特赦的法案啊，这个特赦的法案有可能哈为前总理，也就是因为这个 英拉的哥哥， 英拉的哥哥他姓哈，大家也其实比较熟悉了，在之前的政争中流亡国外的这位泰国前总理的回国，可能要铺平道路，那就遭到了反对派的抗议， 就是回来之后呢，可能不太需要因为这个腐败而服刑的一个特赦的法案。 是，那最终就引发了大规模的上街示威。在接下来是湖南的冯先生，冯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冯先生，您怎么样看英拉现在的情况？ 他现在这个情况，这样没有是全国那个动乱的话，就肯定有影响了，是不是？肯定就在这个。这个位置给坐不稳了，坐不下去嘛，玩不下去。这个领导人是不是他肯定就那个受到阻碍嘛？各方面行政各个方面就落实不下去嘛？到处动乱是不是？ 嗯，冯先生有去过泰国旅游吗？ 没去过， 没有去过。 有些朋友去过， 会考虑想去吗？如果知道泰国的政治不是很稳定的话， 政治不稳定的没必要嘛。 所以就如果这样的话，会影响您旅游的安排，对吗？ 那肯定不影响嘛。 嗯，好，谢谢湖南的冯先生。我想这个， 如果去这个普吉岛旅游的话，目前应该是，要被发出这个风险警告了。 真是哈，之前这个发生过抗议者占领机场这样的事件，也是重创了泰国的一个对旅游者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一个形象。好，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一定有话要说。赵先生你好。 啊，先说今天感恩节， 是 感谢咱们这节目能让我们说点实话。 哎呀，不行，我感 谢 您 每天打进电话， 感谢您每天打电话来支持，您才是咱们 的 衣食父母啊！哎，好，您说， 我也尽量发言好点，给大家带点快乐。 请讲。 啊，我经常去泰国， 是吗？ 我也算泰国通了，说太多了。完了呢，很多人不太理解。就是泰国人不那么好斗，是非常温和的，啊，马路上从来没有鸣笛，我也没见过吵架打架，是吧？ 嗯。 但这事儿呢，弄得两个族群闹，很多人觉得挺奇怪。不管是阿皮什啊，还是英拉， 是 都是那个俊男靓女。 这倒是。 黄山军的主要是城里人，知识分子；红山军的主要是农民底层，因为他信呢，执政期间比较腐败。所以呢，军队和知识分子比较反感他，是吧？反对他，农民比较拥护他，因为他提出了给农民几十块钱，完了呢就可以医保，而且现在呢又高价收购大米，完了高价卖给中国人，城里人不高兴了，因为它价高了，但是老百姓农民高兴了，而且农民占多数人是，所以怎么选举呢？还是红山军是胜，而且还有一个神庙问题。这些问题引发了这次，包括说释放他哥哥回来，是吧？ 对， 我老跟泰国人说什么，我说你们啊，真应该把民主做好，你们做个典范。你们这么一闹呢，我们这边就说什么不能给大陆人民民主，一民主了就成泰国那样了，谁受得了？其实我们大陆也需要民主， 我需要的民主呢，就作为球迷，我们呢能选足协主席就行了，我就这要求就行了。 嘿，好，谢谢赵先生的这个愿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全世界能够让球迷直接选足协主席的，好像没有听说过。有可以让这个球迷选俱乐部主席的。 好，好，接下来是山东的 关先生， 关先生， 关先生还是严先生？我看一下，好，您好，关先生是吗？ 哎，你好。 哎，您好，山东的朋友，请您发表意见。 是，我觉得吧，这个大美女英拉总理引进中国的高铁本身就是繁荣泰国经济的良好之策略，它并且能够迅速的拉动泰国的经济。你看，它用大米换了高铁，这是泰国新的历史的新的良好的篇章。同时呢，它反对者其实是被人煽动的。如果说处理了这些煽动者，可以这个以硬的方法，可以以软的方法。你比方说，他可以以破坏社会这个泰国的社会秩序，并且煽动社会这个泰国的社会动乱为题材，进行对头目进行抓获并审判或处理，这是一个方法。也可以以谈判的方式答复煽动者这个头目的借题发挥，也就指的是这个动乱的根源问题。所以说，这些呢，是我对他的看法。 哎，好，谢谢关先生，非常有意思，提出了一整套的替泰国当局解决这个麻烦的办法。 好，不管 充满了计谋 动荡哈，但是大米换高铁，中国人还是很感激他。 当然，这个我觉得大米换高铁这个说法本身有一点过于文学化，这个并不是说拿一袋大米来换你一列火车这样的好像要便宜的买卖哈，这可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大米。 哦，但是现在高铁哈，终于这个越来越走出去，那泰国有可能是东南亚第一个有高铁的国家，那这方面呢，关先生也是表示他的赞扬和支持。好，看看还有没有听众。 张先生，上海的朋友，上海的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张先生，您怎么样看泰国？您熟悉泰国吗？ 泰国呢，我们就是旅游了。实际上，我们看新闻上面看，泰国现在这个政局啊，又开始动荡了，我感到很担忧。因为这样的一个国家呢，老实讲，他们是风平浪静的国家，风平浪静的国家，这几年搞的好像又是天灾，现在又是人祸。我觉得泰国的经济支柱是来与这个旅游业的，这样子搞的话，又要重创他们的经济，这苦的就是老百姓。我觉得不管是他们这个什么原因，就是就为了一条什么一个法律的通过，闹成这样子，现在要推翻整个政府。啊，我觉得这个泰国政局正是令我们令世人都担心担忧啊。 好，谢谢这个张先生。张先生 不仅忧国更忧民。 哎，张先生的这个提法，我觉得也挺有代表性。你作为咱们都是外国人哈，对于泰国来说。通常呢，你不太关心人家国内的有什么麻烦，你就关心影不影响咱们旅游，影不影响咱们做生意。最好呢，你啥事儿都别发生，风平浪静的，怎么都好。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咱们穿上别人的鞋子去想一想的时候呢，有一些麻烦哈，就不是你外国人能够体会的。这我相信换到很多中国的事情啊，这也是一样。 啊，尤其又是在今天感恩节这么一个日子当中，咱也得感谢哈泰国。你看，不仅仅提供这么多丰富的旅游资源，泰国人民其实也是去过泰国的人都说是非常开放、友好和善良的这么一个民族。 对，这个泰囧啊，这部电影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很多的欢乐。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